长的设计图案，寓意着百年奥林匹克与中华文明的再相逢。安定门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欢迎您。全程欢乐购，心动好选择。快乐的小雨会为您介绍更多的产品，告诉您更多的打折信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的购物提供更多的帮助。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Oh baby, we can fight like dogs, we can fight like cats. Our dirty laundry needs a laundryman. 抢购69元订购陕西富平瑞麟配方羊奶粉的活动进入最后一天的倒计时。活动播出后，很多听众都表示不相信，不相信价格会这么低。而这款产品，我们统计的复购率是高达了91%，也就是说，100个人买了之后，会有91个人再次购买。告诉您，错过今天69元买一盒的优惠就再也不会有了。所以本档活动的5分钟时间，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订购热线是4007105106，4007105106。活动热线4007105106，一报出去，现在就已经是满线。如果大家遇到占线，请耐心的重播。毕竟呢，大家现在都会算账，市面上自己买一杯羊奶需要7-8块钱，而今天通过4007105106带回家的羊奶，每天只要4块钱，4块钱更营养丰富，没有人群限制，没有季节限制。吸收还更高速，所以何乐而不为呢？不要258，只要69元一盒，赶快拨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来自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奶粉，厂商指导价格258元一盒，连续出口多年。而今天呢，拨打4007105106，只要69元就能带回家一盒。您品尝到的每一滴羊奶都是新鲜安全的，每天这样一杯好羊奶，健康全家人。0359的朋友订购送给父母，说母亲60岁的生日，谢谢母亲，希望母亲能够健康。其实这一辈子咱们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感谢父母的养育，感谢朋友的支持，感谢爱人的相伴，感谢孩子作为生命的延续，还要感谢那么多给我们温笑和温暖的人。今天用实际行动给他们一份健康的支持，只要69元，没错，就是你我花得起的69元。今天69这个价格，最后一天的推荐，打进4007105106电话的朋友是非常的多，大家遇到占线请耐心的重播。热线是4007105106，我报慢一点，是4007105106。来自陕西富平的瑞麟羊奶粉一经推出是反响火爆，咱们也很自豪。但是很可惜的是，今天是瑞麟羊奶粉的最后一天推荐，也是最后一天享受69元的推荐。所以不管是之前订购过的，还是一直在犹豫想尝试的朋友，都得赶紧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生活和懂生活的朋友都知道，羊奶当中的多种营养元素，乳清、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都在给健康加分。而且羊奶没有季节限制，也没有人群限制，更不会产生过敏反应，所以现在羊奶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这也和咱们和厂家联系压低中间环节，价格便宜也有着关系。毕竟一盒羊奶粉原价要258元，在节目当中打进4007105106，只要69元就能够得到一盒，每盒是300克，分15个小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每天只需要4块钱，就是一瓶饮料的钱，一把生菜，2个鸡蛋的钱。所以如果说您也想订购，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5106，最后一天69元的价格，错过了就再也不会有了。4007105106，4007105106，订购成功呢，提供送货上门验货、买一再付款的贴心服务。所以现在各位，每天一杯好羊奶，健康生活伴你行，最后一天的推荐，赶快拨打进4007105106，不要258，只要69元一盒，4007105106，4007105106。 I'm giving them a picture of the reasons why we should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 根据国外媒体报道，一位年仅15岁的英国少女坚信自己患有电磁波过敏症而选择轻生，而她认为导致自己过敏的罪魁祸首就是 WiFi 信号。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人体对于电磁波过敏呢？真的存在电磁波过敏症吗？网传1/100,000的过敏率，真有这个说法吗？为什么说安慰剂效应是把双刃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对 WiFi 有点过敏。 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想必呢，很多朋友啊，现在都已经听到了这个消息，明天开始呢，空气红色预警。空气当中的雾霾啊，让我们必须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式。其中呢，这个雾霾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汽车在明天会有单双号限行，会有一部分的车呢在家里出不了了。今儿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2015年12月7号，就和大家聊一聊曾经发生过一件什么事儿和汽车有关系。在12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89年12月7号，第一个充气轮胎受到了专利保护。时间呢往前一点，也就是1836年，有一个呢叫做迪埃兹的比利时人就曾经提出过充气轮胎的说法。在1845年的时候呢，英国有一个土木工程师，他的名字叫做汤姆逊，发明了用皮包裹里面呢充满空气或者马毛的轮胎，但最终这个轮胎呢没有投入实际使用。接下来我们的主角就登场了，时间到了1888年，居住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苏格兰兽医邓路普看到自己的儿子呢骑着自行车，这个车子上面装的实心橡胶轮胎啊在路上把儿子颠簸得很厉害。这父亲呢就在想啊，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小宝贝儿在骑车的时候呢会更加的舒服。于是他通过一根呢充气的管子，另外呢再用了一个封闭的橡胶做了一个保护层，做了一个充气轮胎，把这个轮胎呢缠绕在车轮上，这就是充气轮胎的开端。充气轮胎呢是自行车发展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不但呢从根本上是改变了自行车的骑行的性能，并且呢也是完善了自行车的使用的功能。后来啊，邓路普为了自己的发明呢申请了专利，哎，这专利呢还是给他带来了不错的收益，他干脆放弃了兽医的职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家用轮胎的制造厂，开始生产橡胶轮胎。不久之后，邓路普的公司呢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急先锋，也就成为了一家呢非常非常实力雄厚的跨国的生产汽车轮胎的公司。现在呢还有这个品牌，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和大家回顾了一下，这是充气轮胎在126年前的今天受到了专利的保护。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新鲜的发明。根据的媒体啊日前的报道，中国已经给首款商用的电动飞机的投产开了绿灯。现在呢路上跑电动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这款名字叫做 RX1E 的瑞翔双座电动轻型飞机已经是获颁了生产许可证，这是通过锂电池所带动的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呢不久之后将会投入批量生产。因为呢这架飞机啊环保性能非常好，生产厂商认为说这个飞机未来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这个市场潜力到底有没有，各位您听下去可能您心里就会有一个判断了。 首先，这个飞机呢，通过90分钟的时间呢，便可以这个在空中行驶呢150公里的飞行。我说的这90分钟，指的是它充电九十分钟，在空中呢进行150公里的飞行，是指的它的时速啊。这飞机其实呢，可能还快不过一辆汽车。目前为止呢，生产厂商已经收到了28个订单，每年的产量呢可以达到100架。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每次充满电，这个飞机呢只能飞45分钟或者60分钟，电池就没有电了。而且呢，受到安全的限制，包括动力的因素呢，这架飞机呢没有办法爬升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环保的飞机，相关部门还是给它颁发了准生证。目前呢，这个飞机的市场的售价大约是在100万元人民币左右。其实呢，电动飞机啊，面对市场呢已经有很多年了。在上个世纪呢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电动飞机。我们照亮新闻深处也和大家呢关注过太阳能飞机飞到中国的消息。不知道这个未来呢充电1个半小时可以呢飞行的60分钟的飞机到底有没有市场？不过站在环保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位于呢空中的环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新鲜的发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根据国外媒体报道，一位年仅15岁的英国少女坚信自己患有电磁波过敏症而选择轻生，而她认为导致自己过敏的罪魁祸首就是 WiFi 信号。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人体对于电磁波过敏呢？真的存在电磁波过敏症吗？网传1/1000的过敏率，真有这个说法吗？为什么说安慰剂效应是把双刃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对 WiFi 有点过敏。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还真是让我给吓着了。英国呢有一个15岁的少女，她的名字叫做 Jenny， 她在2012年的时候呢表现出来了 EHS 的症状。这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电磁波过敏症。Jenny 说呢，自己在 WiFi 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到头痛疲惫甚至会有膀胱不适的现象。而且呢，她的父母也认为说她是患有这个疾病的。为什么她的父母是认为她患有这个疾病呢？那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过就医的记录或者其他医生的证明，也就是说是他们家里自己认为说，哎呦，我们是对于 WiFi 过敏了。接下来呢，他的母亲向学校表示，我们家宝贝女儿有这个症状你们能不能把学校里的 WiFi 都给她拆了但是呢，学校表示拒绝，于是这个少女在今年6月份选择上吊轻生。这个新闻呢，最近才漂洋过海来到我们的身边。而她的双亲在女儿离世之后，目前还在推动附近的幼儿园学校这些单位把 WiFi 全都拆除了，而且呢，要求政府积极努力的对于电磁波过敏症来进行研究。他们只是说这个父母说我们不是说要抵抗高科技，而是认为呢学校应该意识到有一些小孩呢是对于 WiFi 非常敏感的，应该呢重视 WiFi 的风险性。经过呢一个不完全的调查，英国呢大约是有5%的民众认为自己呢也是患有 EHS。不过不论是医学团体或者是科学团体，目前都没有把 EHS 也就是电磁波过敏症视为一种病理的状态。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对于 WiFi 过敏，以及呢这个 WiFi 过敏是什么原因。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可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成岗张老师，我们又见面了，您好。 玉龙好，大家好。 平常您在自己的实验中，包括研究和电磁波有关的这个话题当中，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人会对这个东西过敏？ 从我们整个研究来看的话，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很难发生，或者是没有看到发生这种情况。 您没见过？ 不光是我们见过，那么整个这个领域刚才有人谈的非常类似，这个领域的话包括 WHO 这一块基本上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电磁波过敏症。 他们不认为，就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不认为有人类会对电磁波过敏。 对对对，目前没有任何科学数据这样显示这个问题的。刚才大家谈的这个15岁的少女出现这个情况，这里边这个新闻呢也很明确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孩子自己说 感觉都有这个过敏情况， 嗯， 但是呢，他的父母并没有带他去就医， 嗯， 所以呢，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出现了一个悬案， 嗯， 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 第二一个呢，这个孩子呢15岁， 嗯， 正好处在青春期， 哦， 他们的这个各种情绪、情感的发育，包括个人的一些这种生活、学校里面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嗯， 加上这种。如果没有及时的沟通，他就会误以为妄言发语的话是有一些过敏情况的出现， 嗯， 这个的话就会带来一些复杂的因素。应该说如果他的父母带他及时就医的话，会有利于改善这个问题，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电磁辐射领域的话，一般来讲民用的妄言发语，它的强度不管是国外的还有咱们国内的，都是符合国际上的安全标准的， 嗯， 而这个国际安全标准的话是就是整个包括欧美、俄罗斯、中国联合做的有国际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的话是基于大量的科学实验，对人体来讲是安全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过敏情况的话，实际上是和我们科学研究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 像这种个例的话，就是刚才这个小孩自杀，应该说是去找这个医生来做详细的这个咨询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答案，而他的父母一直没有带他去，所以实际上是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了。 对对对对对，您刚才也是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他并没有得到医生的一个确定的诊断， 对， 你是对于 WiFi 对于无线电波是过敏的。 对。 第二点呢，他处的这个年龄啊，无论是中国的小孩还是外国的小孩，在青春期这个躁动的心呐， 正好是一个敏感的年龄段， 对，会促使自己做出很多很多让成年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 对。 我觉得可能也和这其中有关系，但是呢，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 WiFi 过敏。 嗯， 过敏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推演，到底 WiFi 有没有可能使人过敏。首先我们先解释出过敏是什么情况，接下来再跟大家说 WiFi 是什么原理，这两者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交集。张老师就拜托您了，人为什么会过敏？ 嗯，过敏的话应该说是人体对外界环境因素，主要是化学物质这一类的一些刺激的正常反应， 嗯， 它是对于人体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物质过度刺激而导致的保护性的反应， 嗯， 你比如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过敏， 嗯， 它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一些就是一些炎症反应这一块， 对， 举个例子来讲，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我们去吃山药， 嗯， 那么山药的话，你刮了皮之后，它会很粘的液体， 嗯， 很粘稠的，这个会引起皮肤过敏发痒。然后你挠一挠的话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嗯， 它会释放一些组胺类的物质，就是刺激人体释放这种物质， 嗯， 这种物质的话引起反应，那么实际上是生物通过这个得这个信号，我以后尽可能的减少对这种物质的接触， 嗯，这个物质对我的身体可能会有害， 对，是的，它会影响这个身体的免疫的平衡这一块， 嗯， 包括我们所看到一些物质，像刚才谈的这个明天在雾霾天气啊， 嗯， 也都会容易增加一些过敏症状的出现， 嗯， 包括呼吸系统的皮肤这一块的， 对， 像咱们所说的一些皮肤性的症状，包括这个荨麻疹啊， 嗯， 还有一些这种湿疹这一类，都是和过敏相关的， 嗯， 所以临床上所用的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就是去抑制这种过敏，过敏所导致一些炎性介质的反应， 嗯， 这个是保护反应， 对，您说到这是一个身体的保护反应，但如果说这个过敏源它的数量很多， 嗯， 很强大的话，它其实会刺激你的身体的这个， 嗯。 保护反应会很强烈， 对， 比如说我听看过一些这个事例啊，真实的事例， 嗯， 在美国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对于花生过敏， 对， 这个花生过敏呢，会刺激他们的这个呼吸道产生水肿， 是的，是的， 以至于最后会 他的呼吸会影响， 对，会窒息，这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对， 但这也是， 对，知道像那个老干妈。就是花生酱 啊， 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话就被要求下架， 哦，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人的话对花生一般是不过敏的， 对， 结果呢那边的话是有人过敏，那么当时呢， 嗯， 没有标示这一个。标识这一块，所以呢，人家是要求下降，和这个是相关的。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能尝试的都尝试了， 嗯， 能吃的都吃了。 对 啊，这个生活环境已经让我们对于很多东西不过敏了。 对 啊，包括明天啊，也跟大家说了这个。红色预警， 对， 再回到这个话题当中，我能这么理解吗？其实过敏在身体当中，它是一个化学的反应， 对对对， 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而且呢，这个化学物质必须和人体之间有直接的接触， 嗯， 它才能激发人体的一些抗原抗体反应， 嗯， 那么临床上检测一些过敏物质的话，包括去查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 嗯， 那么一些炎性因子给这个相关的， 对， 嗯，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电磁波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对， 它有没有可能引起人体的化学反应？ 对， 应该这么说，电磁波的话是我们研究了非常长的时间，那么国际上的电磁波的研究也是超过100年的。 嗯， 电磁波的话它是一种典型的物理环境因素。 嗯， 物理因素的话你像包括电离辐射、电磁辐射这一类，咱们现在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那么很多听众的话在收听收音机，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通过调频调幅这一类方式把信号传出去，也就是说空气空间的话利用电磁波在传递这些物质。 嗯， 那么这里边的话是没有直接的物质，它是一些物理信号。 对， 所以呢当它遇到一些我们比如说收音机能听到节目的时候，收音机里边的话会有一些这个线圈，它会感受到这个频率的信号，然后呢通过这个解码把我们说的声音还原回来，这样你可以听到收音机。那么在传递的过程中的话，比如说人体天生对电磁波就不是相应的接收器，也就是说人体的话对这种物理因素是没法产生这种过敏反应的，包括我们所说的电离辐射、电磁辐射这一类，因为人体就这类物质、这种东西，它不是这个物质，它不是说电磁波的话有1公斤的电磁波，你不可以这样说的，那么是有1公斤的化生米，这个可以这样说， 对。 那么电磁波的话，之所以有的时候会对人产生反应呢，是和它的强度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谈这个微波炉里边的话，它的强度非常高， 对， 你会把这个一些食物烹饪蒸熟，那么这一类，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大它的能量到点程度会引起生物体的反应，其中主要的是热反应，也就相当于能量通过这种微波炉的话传递给比如说一杯水或者是一个马铃薯，那么或者是其他一些一块肉，因为肉里边的马铃薯里边有很多水分，它会吸收这个能量产生发热的反应，这个时候表现出它这个成熟了或者其他一些反应。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个像电磁波这一类物理因素是不具备造成过敏的特征的。 对，我们刚才跟大家解释了过敏其实按照人类目前对于医学的这些理解和认识，它在身体当中是一个化学的反应。 对， 而我们刚才讲到电磁波包括电磁那个电磁炉还有微波炉， 对， 很多你东西放进去没加热，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的过程。 是的，是的， 这个物理使得这个水分子里面产生了这个震荡、 高频震动 啊，高频震动之后呢，就摩擦生热嘛，哎，一下就暖和了，哎，一下这饭就熟了。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对， 所以您接着说。 这里边的话，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来看电磁波的问题，我们考虑一下声波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人对声波过敏呢？ 声波，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说话，那么另外一个人的话。他对我们谈话的声音过敏，相信吗？ 我相信，真的。你看，有一些我之前是做夜间节目的，夜间节目就是说话很慢， 对， 放着特别忧伤的音乐， 对对对。 有些人听着听着，每天晚上不听着睡不着觉，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过敏的反应吧。 这个叫可以，如果说是过敏反应的话，应该打个引号叫心理过敏反应。 哦，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影星，那么或者一个歌星，只要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觉得特别满足。 对， 这是一种适应。有一类过敏反应和相关的，比如说那个太阳光。那么太阳光的话，如果是照射强了的话，会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对， 这个是明确的。但是呢，太阳光的话，它呢本身也属于电磁波这一类。但是太阳光的话，它对这种皮肤的过敏反应主要是里边的一些紫外线所导致的。这很明确。你比如说一个广告牌，如果放在这种就是路上放个半年一年时间，它里边的颜色就开始变化，变得很淡，就是里边产生了光化学反应。这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一般的因为太阳光的强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一晒太阳的话觉得很舒服。但是呢，现在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这种电磁波的信号强的实在是太弱了，不足以产生这种反应。所以刚才谈的这种就是真正化学物质的过敏反应，这是客观的。 对， 那么物理这种因素的过敏反应，这个很多时候是和心理的感受相关的。 您的意思是，如果像空气当中的电磁波，它要能够对人的身体产生影响，它的能量一定要非常的大。 是的，是的。 这个能量要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家里的那个电磁炉一样，能够把东西都加热了，这种东西才能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对。 或者像太阳一样，我们都知道太阳这是整个太阳系的发动机吧？ 对对对。 非常的重要，包括地球上的能源。我们现在看到地球上的 基本上所有的能源 的对 都是和太阳是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 这么大的能源才会对人造成伤害。你平常在生活中你的一个 WiFi 路由器啊，你的一个手机信号啊， 对， 我想可能中间差的这个级别还很远很远。 对，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张老师，现在媒体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这报道看起来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煞有介事。你看我接下来跟您说一说啊。 对， 八年前，英国呢有一位50岁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杰吉林赛。她发现自己啊经常是头晕眼花。3年以后，她认为自己是患上了电磁波过敏症。她接触任何电器都会致命性的休克，比如说我一开手机，啪，它就倒下来了。 对 啊，一开电视，啪，又倒下来了。她认为 WiFi 都能够轻易的杀死她，于是呢，她开始隐居，出门都要穿着银质的衣服和面纱。声称呢，患上电磁过敏症的他不仅无法使用任何电器，一接触到电磁信号会使他产生过敏性的休克。虽然呢这个症状没有得到英国医生的承认，但是呢通过他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对电是过敏的。这是一个英国的女子。 对 啊，还有一个呢也是一个英国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彼得劳埃德。她认为说自己也是用对这个电过敏，比如说他不能用电暖气和电灯，只能靠炉子烧水来洗澡，他不能使用电子设备，比如说看电视上网，这些都会引起严重的反应。另外呢他也没有办法出门，因为无法躲避道路上到处都有的手机、汽车、电子设备或者 WiFi， 所以呢就在家里就待着。关于这样的报道有很多，比如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这个不能什么接触电脑任何的电子设备，必须要天天躲在电磁保护罩当中才能够生活。 对， 就这些你看他的这个描述啊特别的详细。而且这些人呢也都是有着相关的网络的这个照片，都能够看出来，尤其是那个穿着衣服的我讲的那个第一个50岁的这个英国女子，感觉她就像是一个养蜂人一样，就一出门都要戴帽子把自 己 裹得严严实实的。 对， 这又是个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的话也属于这种就是自己对这种环境的一些严重的它不叫这个过敏反应，叫心理紧张。刚才谈的几个案例都是女同志。那么女性的话因为这个和临床上一些事情有点相关，就是我们讲一些神经质的一些这种表现 啊， 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这个敏感。但是呢还不是那过敏方式，你比如说刚才谈到一这个开电热毯或者是一开电视之类的过程，那么这里边的确会释放一些这种就是无线信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家有经验，比如说我们原来接电话的时候，在座机铃声响之前的话，几秒钟你会感觉到一些实际上电流通过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低频的一些声音，这种声音的话有的人比较敏感，他会收听到，比如说电视机打开的时候，那么它会导致周围的一些这种就是一些这种比如说声音有点变化。 对，他们家以前那个老式的那个显像管的电视机一开就会听见那个砰还是蒙那样一声。 对非常典型、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对，他们呢会把这种信息呢会和这个电磁波这一类关联起来。也就是说他所感觉到过敏的并不是电磁波本身，而是和这个电磁波相关的另外一个物质的信号。 他其实过敏的是我打开的那个举动，我一按那个开关，不行了不行了，有电磁波。 对对对，他就已经表现是吓得已经非常这个紧张这一刻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要谈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给自己强烈的暗示， 这也是一种安慰剂效应。 非常非常典型， 这是一种负面的安慰剂效应。 对，而且呢他就是典型的就是说我对这不行，我就确实不行，你说我行我也不行 啊。 但是 我说我不行就不行，你怎么说我还是不行、 你进不了我的世界里面去。所以他把自己要挡起来。而且这一类的话一般来讲对于很多这种很多问题呢就是比较在意，比较在意别人的一些评价啊，比较过于在乎自己的感觉，他会试图有一种感觉会去切断自己和高科技之间的一些联系。这一类的一般是对社会会有距离远一些。 我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各位听众朋友，张老师，我给您分享一下。有一天我坐公交车上班，一路车走长安街的一路车，上来一个老大爷，这老大爷呢戴着帽子，衣服穿的挺厚，还戴个墨镜。一上来呢就对着那车厢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小伙子，年轻人，说啊，因为这些小伙子年轻人手里都拿着手机，说哎，那个小伙子啊，你那手机啊别冲着我啊，你那电磁辐射我受不了啊，我头疼啊，你把手机往旁边转一转。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又旁边还有那个姑娘啊，你也把手机挪一挪，我这脑子辐射啊，我头疼啊，我受不了啊，你们都离我远一点啊。 对， 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让我印象很深刻。 嗯，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很想跟他来讲讲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但是没等我讲之前，车厢里已经有人开始跟老大爷吵架了。 对， 哎呀，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很难从科学上来解释，不如我们从心理上来解释一下。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联系到的是北大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心的咨询师，简单心理认证的咨询师戴景，来和这位心理咨询师聊一下。戴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接呢把这个问题抛给您。刚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在聊啊，就为什么有些人他可能会刻意的认为说自己的身体对某些事情过敏，甚至他刻意的认为自己是患有某种疾病呢？这从心理上有解吗？ 应该说是有解的，而且在我们的这个门诊当中，这样的人的比例还是很高的。然后就是 Jenny 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也看了相关的报道。那在这里我想就这样的一个现象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理解的一个角度吧。像这样的一种就是情况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五版，它有一个对这样的一类情况，这样的一类人群，它是有一个特定的病症的名称，叫罹患焦虑症，那俗称就叫疑病症。 嗯， 那么它呢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那第一个，它可能就是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得了或即将得严重的疾病。那第二点呢，可能就是并未出现一些身体症状，即使有也是属于比较轻微的。第三个呢，可能就是他会极度的担心健康，容易觉得自己健康状况不太对劲。还有就是可能是会过度的从事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比如说他会反复的检查的身体是不是会有生病的迹象啊，或者说是出现不适应的逃避的行为，就说可能也会不去看医生，不去医院。那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他那个担心罹患疾病的状况应该至少有6个月了。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他那个就是这样的一种担心是无法以另外一种精神疾病作为更好的解释的。那么就是疑病症的这个具体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求医型呢，就是说到处去看病，去很多家医院，找很多的这个专家进行一些这个疾病的诊断。还有一种呢叫回避就医型，就干脆不去医院。就像这个 Jenny 的父母一样，就是好像他好像据我看了一下媒体的报道，就基本上没有带他去相关的医院做过相关的诊断。 对。 然后呢，这个 Jenny 的话，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就是媒体上登的，就是他的那个遗书的一些信息，他会对自己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他原话说是我在别人眼中是微不足道的，生命仅仅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光点。那根据这样的一种信息，我是感觉他也有可能就是伴有抑郁症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抑郁症的话，其实他在所有的自杀的这个概率行为当中，他的这个因抑郁症自杀的风险是最高的。 所以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其实能够从一些细节，包括从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些信息能够看出来，可能最后这个少女选择了轻生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而不是说她生理本身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么这些心理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事情了才去倒推来去发现了一些问题，可能平常也许我们就会简简单单的把它和生活中一些你能够看得见的东西，例如说是不是和 WiFi 过敏有联系，是不是和电磁波的过敏有联系，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来去仔细的进行推敲的话，您也是给我们给出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解释，让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看得明白了。好，谢谢心理咨询师戴景做客我们的节目，送您走了，谢谢您，再见。 好的，谢谢，再见。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我对 WiFi 有点过敏。其实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听起来挺让人不舒服的一个悲剧，一个15岁的花季少女，一个英国的姑娘，因为担心自己是有这方面的对于 WiFi 对于无线电波的过敏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成岗，张老师呢也从电磁波的原理以及从人体过敏的这个角度也给您解读了一下为什么说 电磁波致人过敏，目前是没有得到科学支持的啊。张老师，我们得说的严谨一点，我们得要说是没有得到科学支持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估计您平常也听了，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来说过，有一些人对于电磁波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是有过敏。这个过敏呢是什么样的反应？例如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有一个小夫妻结婚不久啊，这个老婆怀孕了，这丈夫呢就是楼上楼下的四处敲门，哎，你们家有没有 WiFi 啊？啊，你们家 WiFi 关了啊，我老婆怀孕了啊，你们可不能把这 WiFi 开着，我们那电磁波会让我们家小宝宝不健康的。 嗯， 这种事儿也有。 对 啊，我们也是有必要在节目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反复要提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已经没有办法离开电磁波了。 对，是的，是的。 你出门，你平常你用的交通的，就是你用的通讯的工具，手机离不开电磁波。 嗯。 你平常在家里看的电视也会有电磁波。 对。 你在家做饭用的电磁炉、你的冰箱，所有的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都在无时无刻的在散发着电磁波。 而且那个收音机的广播电台也都发射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我们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是在给大家发送着电磁波，甚至您现在、您听到我们的声音也是通过电磁波。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彻底的离开它，只有通过科学的角度来去很好的去认识它。很多的恐惧是因为未知。我看过一个心理学家对于人类恐惧的调查啊，他就进行了一些大数据的采样以后发现，张老师您知道，就是死亡对于人而言，在诸多的心理恐惧当中只排第二位。 嗯， 第一位的就是未知。 对，应该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海盗问题现在在强烈的冲击着我们的生活和时间。 嗯， WiFi 的问题的话，因为在今年的端午节的前后，央视的焦点访谈呢专门是播放过对我们实验室的一些采访。 对，您还上央视了呢。 对对的，焦点访谈，所以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当时就谈了 WiFi 是不是带来问题。 嗯， 这个大家是明确的，没有这回，我们当时也做了这个相关客观数据。 嗯， 至于刚才谈的死亡恐惧是一方面，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早晚会死亡的。 对。 可是呢，前面的这个未知，未来人类社会怎么样，我们谁都不确定。 嗯。 你比如说明天的雾霾，那么会持续几天时间。 嗯。 那么下个月、 这个确定了，这个持续到十号。 对。 十号中午12点。 是，但是呢，下个月呢，在下一个月呢，所以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正面来看，我们人类是足够聪明的。 嗯。 不管出现任何情况。应该说办法总比问题多。 哎呀， 有了一个正能量就好办了。 对，我们就以您的这个正能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纵观人类历史上，咱们遇到过多么多么大的事情， 对， 山崩地裂、海啸，以及非常残酷的几场世界大战， 对， 都没有把人类打倒。 对， 我觉得我们再回到明天的这个雾霾当中来， 对， 各位心里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所有不能够把我们就毁灭的，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好，今天我们就以您这句话来结束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不过我最后还是要说一句， 嗯， 没有人不喜欢空气更好一点吗？ 对，那当然是。 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